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个月以来的新高，当中大部分病例来自首尔一个夜店聚集群组。全国累计确诊病例10874宗。当局调查之后，相信一名29岁的患者是夜店群组的感染源头。他在今个月1号晚的深夜，先后帮衬首尔市梨泰院5间夜店。总理丁世军指示卫生部门人员追踪大约1500名曾经去过夜店的人士做病毒测试，又呼吁去过这些夜店的人士自我隔离。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期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逐渐向南移近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另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啦，暂时只係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响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而家铜锣湾一带嘅道路呢都车多繁忙啊，经过嘅时候敬请保持忍让。而家特别係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顺德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柏景台。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响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长沙环的营盘街有工程，去到下午的四点钟，长度超过七米的车辆是禁止沿营盘街右转入福荣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对于亚洲人来讲，茶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怎样从这个角度去欣赏一些生活态度呢？就等设计光谱的策展人周远美小姐讲解一下这个从茶出发的展览，以草人木命名是想表达什么呢？ 其实当然啦，草人木三个字加埋就是个茶字啦。咁但我哋系希望咧去解构茶，其实都系讲紧我哋嘅生活，我哋同嗰个环境嘅关系。我哋希望透过饮茶，从一个茶嘅概念，点解我哋几千年开始点解咁中意饮茶，去到茶影响我哋嘅一啲嘅生活态度啊、思想啊，跟住去到点样由文创产品嘅发展啊。去到甚至乎我哋开始对于我哋饮茶嘅环境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要求啦。 展览嘅艺术作品由茶嘅包装、茶具，以至茶室嘅空间设计都有。当中有冇啲咩焦点艺术品呢？ 传统茶席嘅茶具嘅展示，我哋又有，或者系一啲嚟到而家，我哋讲紧一啲一人份量嘅一个茶杯、茶壶，你可以携带式嘅茶具，我哋亦都有展示咯。咁有两个装置呢，其实都系同我哋讲緊嘅大自然啊、种植啊，我哋点样同花草树木嗰个嘅关系出发囉。咁佢哋用和纸去搭成嘅一个茶室，入到去嘅时候由闻到个纸香去到茶香，入到去你自己一个人好宁静喺入面尝试去諗下飲茶嘅时候嗰个状态。咁我哋见到呢个都系一个好完整嘅一个态度去睇究竟设计同一个生活上面嗰个嘅息息相关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2:09啊，各位母亲节快乐嘅，曾志豪 ，Happy Mother's Day， 系啊，冇错， 母亲节快乐， 系啊，热辣辣嘅母亲节啦，32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嘅， 咪啱晒咯， 啱晒， 系热，好耐冇咁 hot 啦， 梗系啦，妈妈几时唔系妈妈几时都系咁 hot 噶啦，啱唔啱先？系啊，加上又咁热啦，今日希望佢都靓啦吓，靓靓咁样一齐见面啊，同埋我谂咧，相信咧，头先我咧听呢个新闻嘅时候咧，又讲翻。哇！好耐誒，即係冇一齊去飲茶，亦都係依個疫情裏邊咧，隔咗好耐咧，都冇見媽媽。 哦，係啊，點解？ 係啊，有出現呢個情況冇啊？咁因為係咯，咪冇見面咯，唔出街啊嘛，係咪？咁啊，因為亦都隨住即係限聚令，咁啊，即係可以鬆一鬆，由四個人變八個人咁啊，所以今朝早咪約埋飲茶，呢啲情況其實都好多。 咁你知唔知跟住發生咩事啊？ 跟住咩事啊？ 好耐冇見媽媽，一見到就話媽媽。你变咗做嫲嫲啦， 讲埋晒啲咁嘅嘢， 咁啊好开心咯。跟住妈妈话：哎呀，我等咗咁耐啊，原来喺屋企冇匿埋一阵咁耐。系啊，妈妈，我日日喺屋企度冇出过街，你跟住见到我，你已经变咗嫲嫲啦。耶、yeah! ， 咁快系嘛？瞓都未见。 补摆咯，系咪啊？点解结唔切分？因为 呢啲 我明点解结唔切分，系酒楼摆唔 到。呢啲要留睇下出年做一个统计，睇下究竟出年啲人口会唔会突然间暴涨，系全球嘅趋势添啊！都真系吓。 点啊？你收到啲咩礼物未啊？ 我收到好多心意啦，已经系好多。今朝早一路都有啲朋友啊，喺啲 group 你知啦，都有好多心意啦。咁啊，我仔都好好啦，都 send 咗啲 message 俾我啦。 系你会唔会仲系唔惯噶？ 唔惯乜嘢？ 仲系希望净系庆祝情人节算啦，母亲节都唔想。 你咧？ 我好惯啊， 我都好惯， 系啊，冇嘢啊， 我冇话唔惯啦，所以而家啲人除咗叫我姐姐，叫我姨姨，我都惯咗啦， 系咪啊？ 系啊 ，Auntie 都 OK 嘅 ，Auntie 都 OK 啦，接受咗啦，系。 我有买花咯， 系送俾妈咪， 系啊，送俾 送俾你个仔嘅妈妈， 系啦， 即系你老婆， 我仔嘅妈妈又有啦，跟住我老婆仲咧，我好醒喎佢，因为外母就住得远啲啦，咁咧佢直情系咧啊，佢应该而家都收到啦，唔使惊破坏气氛。佢订嗰扎花，系啊，送到府上、啊， 哇，几好、 啊，系啊， 哎呀，真系，所以 应该收早啦，应该一朝早，咁同埋我仲咧就梗系呢个时候出埋两个仔啦，咁主要个大仔就操刀咧，就系话快啲画福呢、這个母亲节卡，哦，俾妈妈啦，俾阿婆婆啦，俾阿奶奶啦，咁样，即系仲要三位尊贵嘅女士， 系三位尊贵嘅妈妈， 系啦，我 OK 我仔咧，佢会谂嘅， 佢谂乜嘢啊？ 佢会认真谂咧，就话俾妈妈咧，就画几个心心，跟住画完一轮之后咧，佢就话，我而家画俾阿婆婆啦。跟住佢唔即刻畫嘅，佢會諗嘅，要構思一幅新嘅， 係 係啦，跟住再畫， 係 再畫俾奶奶啦，咁跟住佢又再諗咁樣，一次過畫咗三幅， 即係唔係一幅過就 絕對唔會嘅， 啊，真係有心思。 我啲懶嗰啲可能就係用唔同顏色畫一個心，係 啊， 唔會啊，佢畫三樣唔同嘅嘢， 好嘢好嘢好嘢，真係似你太太啊， 冇家計嚇，使埋禮物啊， 唔係都係一點心意咧，其實真係好開心啊！你諗下，你都可以即係送有花啦，係咪？佢起碼都可以。送得到啦！我自己妈妈因为佢喺即系远方喺加拿大咧，即系想寄嘢俾佢，而家都好难啊！因为而家冇飞机寄啊！ 你应该去到圣诞节佢收到。 我谂系咯，寄俾啲嘢圣诞节先至即系收到，所以咧亦都好彩啲电话而家有得即系睇到个样啦 ，video call 啦，咁佢哋都好好彩咧，都好忙啦，有好多唔同啲朋友啊，啲侄仔啊咁样，都轮流咁样即系买嘢俾佢哋食啊，咁样就好开心，因为嗰边都仲继续封城啊，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系。咁所以即系见面都好麻烦，老人家亦都唔系几方便咁样出街啦。其实我谂咧，今年呢个母亲节咧，豪仔即系的而且确咧，好不一样啊。 系。 谂下今朝早你睇到啲新闻咧，啲人去饮茶系好开心。咁、 啊、 但系咧，你见到妈妈都当然见得到嘅，好开心。但系有好多情况底下，你未必真系见得到佢而家 系啊， 因为探唔到病。有啲真系咁， 有啲可能 入咗医院， 有 啲喺老人院等等。而家呢啲院舍探唔到，即系隔着玻璃说爱你啊，真系。 唔系正所谓咩啊？八岁见面。 心声也知晓、嗯。咦，啲手好似有啲光 嚟。唔系咁咁耐冇见咧，都希望，尤其是即系未必行动咁方便嘅，即系长辈咧，即系妈妈啊咁，或者婆婆啊、嫲嫲咩都好啦，即系系啊，真系好希望即系见一见咯， 见一见，送一送祝福。好似而家咁，我都见唔到你噶， 系， 但系我仲可以透过电脑度见到你喺度， 系 咁精神。 我哋唯有呢几， 见到咁， 我哋呢几个礼拜都系咁咯，我都感觉到你嘅活力啦，同埋感觉到你开心啦，系嘛？ 嗰种高兴啊！ 最紧要你太太又开心，你就一定开心。 系啊， 全世界都系咁样噶，所以希望。系啦，咁希望嗰个嘅情况啦，那个疫症嘅情况慢慢可以改变得到嘅话咧，咁大家见到面啦，即系可以探下，可能真系好耐冇见嘅爸爸或者系妈妈啦，系啊，仲要喐，即系好有活力咁，好似成成咁啊！ 系啊，我哋一阵就讲下成成，咁你要唔要送只歌俾妈妈先啊？而家你 梗系要啦， 啊、 送只咩歌俾妈妈好啊？ 要拣只我识唱嘅，我谂住一齐唱。 啊呢只啦，不如就本来我拣咗郭富城嘅歌先嘅，不如就拣咗呢一只先。 系咯，既然系咁，我哋就听咗母亲节歌先。 好啊，呢只。你一定可以跟到唱的， 谁轻轻叫唤我， 不是啊，真是世上只有、 哦、世上只有成成， 是啊，世上只有，送给所有的妈妈，送给所有所有的你， 也许更易浓于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关顾，如同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有先担心我起护。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心保护。 浓于水的关系啊，母子或者是母女，能够见到自己妈妈咧，真系值得珍惜同埋开心嘅事啊！趁住今日母亲节，真系见到佢嘅话，揽实佢，食佢一啖，同佢讲声妈妈，我真系好爱你啊！ 系啊，揽实佢，左边讲耳仔讲我爱你，右边仔讲。 你埋单。 可唔可以借住几嚿水？ 借几嚿水嚟先？点解要借几嚿水？我谂住睇成成演唱会啊嘛。 喂，唔使钱嘅、啊， 唔使钱噶、啊，你又呃我啦，真系衰仔。 唔 系噶，要钱啊，要捐款啊嘛。 哦，咁啊系，系啊，都好明白嘅。即系你知过去嘅呢段日子，好多人都搵唔到食啊。系啊，幕后好多人士都好惨，手停口停嘅，其实都系其中一份子。 系啊，其实呢个系继阿歌神之后嘅第二击啦、嗯，因为都系即系阿萧朝顺啊，萧生啦，同埋佢哋嗰个团队啊。健康蛋嘅呢個聯合製作啦，咁啊，琴日又喺呢一個，亦都係同樣地點啊，哇，維港景色， 嗯、 海邊一色嘅背景，我發覺呢個可能會成為咗咧，即係 網上演唱會嘅場地啊嘛， 真係老老實實，以後就算有紅館咧，其實影出嚟個畫面咧，呢、這個真係好 grand 嘅。即係仲要俾人一睇係認得到咧，就係代表香港。係 啊，但我好想去睇咯，我唔想喺網上咯。 係啦，其實如果佢真係可以變成喺户外現場咧、嗯，其實以前嗰啲外國嗰啲歌手佢哋全部都係噶嘛。 係啊，以前太陽計劃成日都係咁啦。 哎呀，哇！你一嚟就太陽計劃，是果然都係冇錯冇錯。 係啊， 係啦，咁所以唔知道會唔會以後咧陸陸續續，如果有更加多歌手咧，佢又中意嚟呢度。 啱啦，其實即係咪陸陸續續有多啲歌手咧，一路咧都支持發起啦。第一有公開啦，咁第二就當然啦，就係大家都起碼重拾翻呢個睇演唱會嗰種開心樂趣，嗰種活力，嗰種熱鬧。琴日都熱鬧喎，其實 熱鬧喎。嗱，我想話咧，真係隔。有冇三個禮拜到啊？同阿 Sam 哥嗰場 咁上下 啦，應該有嗱，即係隔咗一排咧，成個氣氛又唔同咗。 咪咁啊，隨住疫情亦都慢慢係啦、 啊。因為阿歌神當日做嗰個 show 咧，佢真係冇辦法，即係仲係叫做大家緊張咧，淨係開一支吉他一個人喺度。咁、但係到而家咧，即係郭富城琴日個表演嘅時候咧。佢可以有 dancer 伴舞喎、哦，有好多人 80個 喎，即係大家就戴咗口罩就 OK 咧。嗱，真係爭好遠，氣氛上面就大家可以鬆動啲、就唔使驚到話即係掂都唔好掂啊咁樣，好好睇嘅。 好睇，不過即係都辛苦啊，琴日都熱㗎，其實都即係戴住口罩咁樣跳舞，即係雖然啲女嘅舞蹈藝員就著住短褲啦，都尚算涼快啦，咁但係你全程成個鐘都係咁喐，都係熱嘅。 OK 㗎，咁亦都好快咧，網上嘅焦點咧。就有幾樣嘅，原來第一咧好搞笑喎，原來琴日佢個舞台咧，佢係搭咗個台仔喺上面跳啊唱咁樣噶嘛，原來咧佢個台咧跳跳下喐咗喎，係即係有移動啊，因為佢嘅舞姿太強勁啊，咁同埋嗰個台咧唔係釘實噶嘛，咁咧原來咧真係我見到有條片咧，即係影住咧佢有少少咧，好似哈爾移動城堡咁樣咧，喺度向前傾斜傾斜喐緊咁樣喎，咁佢話咧又有個 dancer 咧非常之犀利，即刻執生咧扶住佢，就擋住佢咧，然後咧甚至乎等阿成成再跳上去嘅時候咧，佢就踩實。咁就即係即刻現場執生咧，勁啊！呢個真係， 即係哇！我以為紅館即係啦，成日都喺舞台上面有好多唔同啲窿啊、陷阱啊等等機關，係咯。 户外都會， 總之舞台係啊，都要小心。 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動感嘅、代表咗。第二咧，當然就係大家話。哇！成成又跳到好勁啊，又有嗰、那個即係唱者歌啊咁樣咧，咁佢又做翻個動作喎。 係。 即大家突然間咧忘記咗， 點解遞高只腳係咪？ 遞高只腳嗰個咧，可能就話慣咗見佢噶啦，唔係喎，諗下，成成今年已經係動起來，動咗好多次起來嘅喎，然後就 我哋由廿幾歲見到佢開始， 廿幾歲， 佢廿幾歲係啊， 係啊，咁今日當然係見到即係娛樂名人阿瓊姐咧，嗰、那個網上平台就話啦，哇，成成54歲定53歲， 54 就仲可以定起只腳嚟咁樣跳，跟住隔離就擺咗幅圖咧，就一個阿婆，然後就話我咧27歲就條腰痛，成整54歲只腳就趌到咁高，哇，好大對比。 所以咧都要成日動起來嘅先至得㗎。 你話你都有 friend 見到呢一幕係好有感慨。 我喺網上嗰啲社交平台咁咧就有位嘅即係呢個嘅點稱呼佢好咧？公關界嘅高人啊，係啦，關則輝先生佢就话啦，哇，成成都50多日都可以动起来。佢话睇嚟我都要戒啲咩炸鸡翼啊，菠萝包啊，鸡尾包啊，即系啦，整翻个啲健身嘅 package 咁先至得啦，咁样。 唔系噶，好多男人你知唔知？我觉得见到呢一幕咧，再加埋有人点出佢嗰个年纪之后咧，我相信好多男士心里边都有个雄心壮志啊。 原来成成54歲都得啦，咁我点解唔得啊？ 我認真 得唔得？ 譬如我而家雖然我未去到50多歲啦， 係啊，點解唔得啊？ 但你唔係我你呢度望住呢一幕嘅時候咧，你突然間覺得自己重新 set 到個目標咧，係、可以追趕成成啊！ 係， 因為如果以前咧老老實實人哋全盛時期20多、30歲嘅時候咧、你可能話我要扮成成， 係，你梗係喐到啦， 爆啦，係啦，你 跳到咁勁咧？但係而家唔同喎、啊，而家咧你話你想追趕成成咧，唔係話你要學佢拉只頭馬。 你追趕咩先？ 係追趕佢就話我要好似佢咁樣，就算嗰個字頭屢創新高，但係 娶個靚老婆 依然靈活，唔係淨係呢樣已經夠啦。呢、這個我諗係好多男士咧，我覺得嚇、啊、最大嘅一個動力咧就係話我唔使要佢咁型，但係我要佢咁勁。呢、這個應該做到嘅，然後大家就會好搏命。嗱，你嗰個阿關德輝阿大哥，佢都會即刻咧將呢個作為一個目標啊嘛。 咁啊，係啦，咁但係唔係淨係講嘅喎，即係要做咁樣先得 嘅 喎。 其實你哋女仔界都有㗎。嗱 ，Sammy 固然已經係一個例子啦，但係呢兩日個新聞咧係邊個 ？Sammy 2.0。 哦，係阿姐。 阿汪阿姐。係。係啦， 汪阿姐。 汪阿姐佢都係已經即係話就即係嚇越嚟越成熟㗎啦嘛。但佢都整咗張爆汗相。 阿姐其实成日都 keep 住㗎。 系啊， 不过阿姐而家喺网上话俾你听，阿姐真係由头即係、就是、一路都 keep 到好似而家咁㗎。 你直情而家叫佢扑碟都得㗎。 梗係得啦。 係啦萬歲。 真係喂，所以我话呢啲嘢呢台上一分钟就台下十年功囉。 咪真係好 梗係啦喂。 佢而家如果再唱係唱咩你知唔知 熱咖啡。 唔係萬歲千山總事情。 熱咖啡一样得啦。 咪 所以咪就係话啦，趁住呢个其实真係大家都即系 work from home 啊，疫情期间啊，其实都系多留喺屋企啦，即系，但系都不忘继续都要 keep 住自己，譬如即系做下运动啊，即系喐下咁。不过又真系嘅，随住年纪大咧，你明即系你都知道自己啲体力啊，或者啲动作咧，有啲你跟唔到。我琴晚咧就做， 你有冇跟住佢踢只脚出嚟？ 我唔系跟佢踢只脚，我跟住 coffee 做一个瑜伽嘅动作啦。我以为我自己可以伸到条腰咬喺后边，原来都真系 伸条腰咬喺后 边，咬喺后边咧，只手又要掂住只脚嗰啲啦。弯腰动作啦，咁、哦、原来都真系争啲噶啦！ 你唔好乱嚟啊！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 你系饮紧嗰啲加钙奶粉噶啦。 点啊？ 你而家你只系 加钙奶粉啊？ 你有加钙奶粉噶？ 系啦，不过咁就见到即系系啦，成成琴日即系跳得咁即系出色出嚟啦。豪仔都讲得啱嘅，真系自己都有 动力嚟噶， 有个目标系啦。即使冇成成只脚可以硬得咁高嘅话，都起码会肯伸出只脚，起码都喐一喐，系咪？踢高啲。 佢仲要着西裤嘅，所以有啲弹性。 其实你咪好担心噶， 担心边样？ 一路睇住嘅时候，条裤系咪啊？ 我想睇下，如果佢真系劲就哇，会点样咧？ 唔会嘅，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个难度就系、是、你谂下，我哋啲男士着住西裤之后，你可唔可以踢到咁高只脚？ 唔得啦， 除非佢嗰条咯。弹性西裤 系啊，不过真系风采依然，仍然都咁有型，同埋真系咁靓仔，睇住佢一齐挥，系咪啊？ 哇哇，嚟啦嚟啦 嚟啦，系啊，顺应翻你头先咁嘅说法啦，不如。既然有个目标的话， 我决定在家企，我都定高只脚俾你看下。 啊，你个仔学你喎、啊，应该 都仲冇难度啊！不如你都试下好嘛？ 好啊，我又一起试下喺直播室嗰度， 系啊， 同大家一起动起来啊吓！冇错啦，系啦、啊，母亲节嘅时候同妈妈都可以一起喐下。 好啊，嗱你就扮汪阿听，我就扮阿郭富城。 点解要 我只脚？你就爆汗出嚟好冇？ 一起爆啦！好啦，有阿成成，我哋都一齐重温翻佢呢个歌曲《唱者歌》。 做事无味，做事困倦得力，做事明媚，用心机做出惊喜，开心得跳起，用力量创造大地，先必须记起，我的举止扑朔迷离。听我讲，做梦也是希冀。听我讲，我在创出新趣味。听我讲，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唱这歌，唱出潮流，我号令八方。唱这歌。 踢啊？ 你见唔见到我只脚啊？ 我见到， 即系顶住喂，你只歌完我只脚就 hold 唔到咯喎， 抽筋啊嘛，你只脚， 系啊。 喂，拉下筋先啦，系咪啊？好啦，郭富城嘅唱这歌啊。歌啊，真系有好多可以即系同大家一齐分享嘅。除咗有郭富城嘅歌曲之外啦，有好多母亲节嘅歌曲之外啦，喂，嚟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啊。听嘅歌曲亦都有好多㗎喎，呢一个节目呢係啦，咁啊已经喺香港电台里面呢都有好多年嘅时间，大家一定有留意到嘅。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同奖。 Ariana Grande。 人奖。 Taylor Swift。 金奖。 Billie Eilish。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l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明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下午在九龙多个地点，其中在尖沙咀，大批防暴警察在太空馆、尖沙咀钟楼和文化中心一带巡逻戒备，截查部分人。部分防暴警察手持长枪和盾牌，多名年轻男女在附近被截查，包括搜查身上物品。警方又不准传媒接近钟楼位置。有警员表示会随时拉起封锁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正是经历前所未有的压力，未来的发展路径仍存变数，但社会事件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可能会干扰经济恢复。他说本港第二季经济仍然令人担心，估计踏入第三季情况可望有转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疫情能防控，暴力难压止，近日一些地区再出现人群聚集和冲突，甚至干扰商店或者商场的营运，对原本已疲弱的本港经济、零售市道、小商店和打工仔绝对是坏消息。若果商店或者食肆因人群聚集和冲突影响而人流减少，甚至暂时拉闸，将会扼杀他们仅有的生存空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形容，目前是暴力隐患蠢蠢欲动的时刻，有些年轻人因为心智未成熟、入世未深，容易被人煽动而犯罪，可能成为罪恶的扯线公仔，令人非常担心。社区组织协会一项有关非领取综援的无家者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无家者在疫情之下失业，另外有六成的受访者就是在街头露宿。社协在四月至五月访问了104位无领取综援的无家者，六成的受访者是首次露宿，不少人在疫情之前有稳定的居所，超过九成半的受访者在疫情前有工作为生，但当中的大部分人疫情之后收入跌至零。社区组织干事吴伟东建议，政府仿效加拿大等地安排宾馆或者酒店给无家者暂住，另外也都应该设立无家者临时宿舍，并且为失业人士提供即时的经济援助。美国耶鲁大学和中国暨南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中国采取的封城、社区封闭管理、隔离、限制户外活动等的措施，有效减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有关的研究论文在国际期刊《人口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研究人员研究过今年1月19日至2月29日内地的传播情况，显示中国自1月下旬以来在武汉实施封城等的措施，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速度，到2月中旬得到有效的压制，直至2月29日 是中国实施的国家级和省级的公共卫生措施，可能在湖北以外避免超过140万人感染和5万6000人死亡。感染方面，一名患者在1月底可以传播给近3人，到2月底的时候在湖北以外的地区只能够传播给 0.6 人，显示病毒传播得到较好的压制。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稍后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和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长沙环营盘街有工程，直至今日下午4点，长度超逾7米的车辆不能够沿住营盘街右转入福荣街。另外，东九龙文化中心都有建造的工程，直至今日下午6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福桃街的一段慢线，以及福桃街通去观塘道的一段慢线封闭。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同你 介绍班 少数族裔 Namaste 巴林啊， 得得 非政府机构 弱势社群都可以喺 CIBS 呢个多元平台实现你嘅开咪梦。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系啲乜？点样申请 Airtime 同资助？ 打嚟预约2331-2334，专人同你 介绍班。 Facebook 专业 RHK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是宅男？我觉得宅男是网上世界的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很多男仔都喜欢出街玩的。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喜欢待在家啦，所以是 Internet 的副产品。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咁啊，喺阿妈眼中嘅点都系靓仔，点都系靓女嘅。 冇错冇错。 嗯， 妈妈睇嘢全部都系最靓嘅。 嗯， 但系你送嘢俾妈妈系咪全部都系送得最好嘅咧？送到最啱佢嘅咧， 都通常买俾阿妈，阿妈我都话，哎呀，我中意啊，咁样嘅，好少拒绝嘅，即 系住话要中意。 咁阿妈即系通常都话个仔啊，个女啊，送咩俾佢都系一定系中意嘅，心意嚟嘅啫嘛，呢啲嘢 系啊系 系咯。 譬如我唔系咩？系咪所有妈妈都中意收花噶？ 咁个老豆唔送，咁个仔送都开心㗎。係 囉。 係啊。 我都唔知係咪，不过买咗应该冇蚀底㗎嘛。 啱啊。 係啊。咁但係每年嘅母亲节礼物都有啲排行榜啊，都要俾人哋审视下呢究竟边啲係即係妈妈的心意啊咁样。 係。 系啊， 呢、這个就系嚟自台湾方面啊，系咪啊？一个网上边嘅一啲讨论区啊，或者一啲频道啊等等去收集嗰啲意见嚟嘅。咁、到底即系妈咪中意啲乜嘢嘅母亲节礼物咧？ 吓，系啦，嗱，即系究竟嗱，我开头未睇嘅时候咧、你如果叫我估咧、我都系谂到嗰几样嘅啫，花啊，化妆品、护肤品啊，珠宝首饰 啊， 系同埋咧，我知道有一个类别咧，我觉得啲阿妈咧系好唔想收嘅。 咩啊？ 就 系 嗰啲做家头细务嗰啲啊。 哦，即系嗰啲咩吸尘机啊，洗碗机啊。 你谂下啦，如果我 air fryer 啊， 送你一对绒利手套。就爱嚟洗碗嘅，仲要买埋呵护你皮肤有维他命 E 同埋芦荟精华嘅洗洁精华， 其实系好系好心噶。不过咧，你会收到嘅时候，咁即系点啊？ 系啦， 咁即系你叫我继续做， 咁但我又冇能力送样嘢令到你唔使洗碗喎。嗱，买部洗碗机咧，佢又会嫌唔够干净嘅，系咪啊？咁所以，但系如果你送呢啲家庭厨具用品咧。嗱，你想唔想收到啊？ 我试过有一年咧， 你系收到 嘅生日咧，收到一个嗰啲自己识行嘅吸尘机。 哦，我都有送过呢啲。 系啊， 觉得几好啊！ 我收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吓。点解你会送呢个俾我？哦，我其实系我妹送俾我嘅。 哦， 咁佢话冇啊，见你日日喺屋企吸尘吸得好辛苦， 系咯， 咁所以送俾你咯。咁但系我真系 O 咗嘴，我真系觉得，喂，佢系原意系好嘅，我知道。 同埋可以俾只猫玩， 但系好唔 surprise 啦，唔系唔系，即系好惊喜啊！我意思即系话过度惊喜，我谂唔到佢会谂到呢样嘢咯。 而你觉得你系根本唔应该趁一部吸尘机嘅？ 我觉得我好 enjoy 嘅。如果佢送我俾你拣啦，你希望佢系送咗个吸尘机定系送咗部香薰机啊？ 唔系香薰机，我会觉得 开 心系啦，开心系啊，啱啊。但系吸尘机我会觉得，咦，即系因为我 系 enjoy 吸尘啊嘛。 哦，系。 我中意有时即系譬如我食饱饭，我喐下咁样。 系嘅。 系啊。 你即系你翻去，你老公同你讲话，嘿，彭晴，我送俾你嘅咩嚟噶？全新嘅地拖啊！ 我唔使拖地嘅，呢届系佢做嘅。 咁所以佢咪送咗个地拖。 咁点啊？所以而家佢话呢个礼物就系送呢啲唔等仔，阿妈唔中意系咪啊？ 哇！第十位即系排到第十啊，就系呢一个扫地机械人咯。 嗯， 就头先你讲嗰种咯， 系咯， 自动自觉嘅咁样咯。咁啊，但本来系好事嚟嘅、哦。佢话呢个虽然都系妈妈嘅排行第十位，但系都系想要嘅礼物嚟嘅。佢话咧又可以做啲吸尘机啦，又可以唔使咧腰酸背痛啦。不过我觉得作为阿妈咧，佢系会再 check 翻嘅。即係佢最後咧 檢 查翻個地下咧乾唔乾淨 咧，係係係， 佢可能要補掃翻一次咁樣。 係啊，呢個即係麻麻地咯，我覺得。 係啊，嗱第九樣就係頭先我都話啦，各式各樣新型嘅廚具啊。 嗯。 呢樣我老婆係好喜歡嘅。 嗯。 即係如果你廚具唔係淨係包刀刀叉叉嘅話咧，佢成日都好中意想買碗啊， 係 想買碟啦、 啊。靚係咪啊？ 係啊，佢成日行過咧，以前咧同佢行過嗰啲鋪頭咧，佢見到又唔係貴、啊，因為有時嗰啲好平嗰啲十零廿蚊咧。佢話好靚啊！有啲雞雞嗰個公仔嘅樣啊，又或者佢見到人哋嗰啲歐陸式嗰啲咧，直情係哇一 set 咁啊，有銀器又剩嗰啲咧，當然每次係好掃興地， 點解 可以話俾佢聽？屋企張台擠唔擠到咁多嘢？ 嗯， 同埋我哋每朝早食早餐會唔會用得到呢啲嘢咁樣？就會好失望噶啦。 咁跟住就冇得買啦，就唔買啦。 因為你買咗都係儲咯。 係係係。 所以但我知道女人有鋪人咧，就買呢啲廚具。 係廚具，你話碗碟啊，咁而家仲更加興買啲靚嗰啲煲啦。 啊有啊，你知唔知最近？ 唉，真係 心大起啊！即係自從工人走咗之後 咧，係點啊點啊點啊！ 佢重新主導翻廚房呢個重要戰場啦。佢有好多心機擺咗落 屋企嘅核心。 系啦，佢买咗好多唔同嘅碗啦，系啦，就爱嚟俾我同佢一齐用嘅，好高兴啊！佢买翻嚟， 衬晒咁样，我哋要一样噶吓， 冇错， 几 sweet 啊你，真系，哇！要戴翻太阳眼镜，好晒啊， 系 呢个就系厨具啦，妈咪又中意收到系嘛？第八位我觉得都几好啊， 哎呀， 同埋你都做咗啊， 做咗我未攞啊。我到而家都未攞。 系吗？就系咩咧？妈咪想收到嘅礼物咧，就系嗰啲婚纱照啊， 系 沙龙相啊，吓咁、或者家庭相啦、 啊。系啊，其实、我真系不孝，影完相钱都俾埋我未攞啊。 哦，我都系未攞住。 几时约埋我哋一齐？ 系啊，一齐去攞，系啊。 仲唔记得攞添？ 我真系觉得好开心，我真系都要分享翻我妈咪佢哋结婚40周年嘅时候咧，咁啊送咗一个婚纱照嘅礼物俾佢哋啦。初初当然好讲，哎呀唔影啊，好麻烦啊，换衫化妆，哎呀我唔制，哇！ 去到啊，净系试婚纱就试咗几件，哎呀我靓唔靓啫？ 系啊， 得唔得啊？系咁转圈啊！你见，你好开心嘅，真系觉得，你觉得我冇拣错呢个礼物。 系啊，但我老豆成日都间唔时同我讲话，啲相有味啊，然后佢仲要好识咁样讲，我啲相有味，我话。就 有噶 啦，得啦，唔使啦，唔使都攞冇所谓嘅。第日再嚟，啲相有未啊？ 系啦，所以佢都好期待咯。 哎呀，我真系太不孝啦！ 隔咗咁多年之后，你谂下，隔咗咁多年之后，见到自己可以扮到咁靓嗰下，你可以见证到你爹哋妈咪着住婚纱结婚嘅时候嗰一刻，你觉得几幸福先得噶？ 冇错，冇错，系啊。所以我哋都几鼓励大家咧，封剑游人咧都 系啊， 系 啊，系啊， 翻一辑呢啲家庭相 婚纱相 嘅，同你爸爸妈妈咁样。好。 第七位， 吓呢、這个我真系估唔到，一齐去做一啲医学美容， 系扮下靓咯。 唔系，如果你话做 facial 同埋同医学美容系咪有啲唔同咧？ 咁如果讲医学美容就有啲微整噶啦， 即系整眉啊？ 唔系整眉啦， 微 整啊？ 请问假设吓，而家你可以去医学美容嘅， 我好多嘢可以整噶，如果我要整， 咁就唔系微整啦， 系大执啊， 系咯， 系啊， 咪拣一样 吓，唔整啊，唔整啊 ，no 啊，唔整啊，唔整啊， 少少都唔整， 唔整啊，我中意天然嘅。 咁头先你又话你好多嘢要执嘅， 唔系即系我知我有好多嘢要执，但系我会选择唔做咯，因为我 系咯， 唔系我想即系自然咁见证岁月喺我面上走过嘅痕迹。 但系听讲话呢个系妈妈喜欢嘅礼物， 有边个女人唔想靓啊？你讲啊！ 但系去到医学美容呢个级数， 其实唔使好似以前咁噶啦，哇！又要切，又要割，又要成啊！而家系咁以打少少针啊，嗰啲好快噶。 你觉得啲妈妈咧会唔会想同个女咧互相比拼噶？ 我谂咧个女可能咧就啊，唔系可能系个女，喂阿妈去试下咁样。 系啦，好多 曾志豪好多后生女已经去做噶啦。 系 啊， 但出到嚟咧，咪成日有嗰个尴尬事嘅。哇，好似两姊妹啊，妈妈就唔高兴啦， 梗啦个女唔高兴。 咁应该点赞好啲啊？ 吓？ 应该点赞啊？如果见到两母女咧， 一样咁靓咯， 你又想赞个妈妈青春，但又唔可以用两姊妹，应该点咧？ 咪你一样咁靓咯，两母女。 跟住就讲错咗个女系妈妈。 哎，我以为你家姐啊，最啱听就系呢啲 ，Auntie 最中意。 系啊，真系。 跟住， 但 系都系扮靓嘢嚟嘅。 都系嗰啲保养品咯。 系啦，啲 skincare 啦， 化妆啊，我谂系内外都算噶啦，保养品。 保养内外啊，都好啊，补埋内，买啲好嘢食下，补下。 系啊，其实就化妆品，我谂呢个其实你唔使做妈妈， 护肤品 系啦，你拍拖啊嗰啲阶段都需要嘅，咁样咯，系啊。第五去到哦，买包包喎， 系啊，手袋， 手袋，你中唔中意 啊 ？OK 噶， 母亲节嘅手袋，但系使唔使特登要拣啲睇得出系母亲节嘅款嘅？ 例如咧， 我就问你哋呢啲女士有冇？ 你啱阿妈嘅 style 就得噶啦，你知噶，你摸到噶， 唔好太大咯， 衬翻个身型。 系啊，我记得系啊，我家姐都有试过特登买嗰啲人包啊俾佢啦，最后真系要拣翻个孖细粒咧， 系， 哇，个 袋唔好咁大啊 ，B4 file 咁样就顶唔顺。 啱啊啱啊，所以睇翻阿妈个即系身型，同埋佢用开大概系点样嘅就啱晒噶啦。 系啊，嗱第四位咧，我觉得好值得推荐嘅就系嗰啲平板电脑咯，因为唔使净系攞部细嘅手机仔，咁你方便佢追啊你问号啊，系啦，睇嗰啲大嗰啲片嘅时候咧，哇，夫妻的世界睇得零舍清楚啊， 啱啊，咁仲要。仲要有時睇一個孫個樣咧， 係冇錯冇錯。咁所以其實佢跟住嗰個都係手機咯。咁原來佢話現金咧都係去到第二位喎。有啲人都中意就話咧，如果收到現金咧，可能佢當係家用啦，幫補家計咁樣。 啱、其實都會回翻啲俾咗細路嘅。 但係第一位咧，我都非常贊成。 係。 就是带阿妈去旅行， 啱啊！ 原来第一位啲阿妈最想收到嘅礼物 系呢一刻系咪啊？今年想要嘅礼物 都系旅游啊！同埋我觉得咧，我估啊，嗰个旅游咧，其实唔系话你俾钱俾咗个机票套餐佢， 你梗系同佢一齐去啦。 系啊，我谂佢想收到嘅礼物咧，大家要记住，佢唔系话啊，你俾咗个美国咩来回机票之如此类，你同阿爸自己去啦。我谂远远不及咧，就系你带埋佢近近地，一齐去东莞都好啊。 好快就得去啦，好似话 系咯， 下个月去上海啊，去北京啊，咁样 你啊？ 唔系啊，我嗰日睇啲报道讲嘛，话啲旅行团差唔多想即系蠢蠢欲动咁样开翻啊嘛。 系啊，顶唔顺嘅。 啱啱啊，系嘛？即系尤其是你知啦，而家大家都即系静咗好耐，都好想即系出去行下噶嘛。咁去旅行啊，大家好期待陪阿妈一齐去旅行，阿妈更加恨到流晒口水啦，啱啱先啊？我都恨啊！ 呢个系嗰啲即系大众妈妈嘅愿望其中之一。你妈妈咧，到底想要啲咩咧？梗系想你喺佢身边啦。 录音室深夜灯火闪烁，保姆车穿梭巡回途中，因为你我乐意这样生活。笑谈过繁华万事皆空，大风吹几个时代交错，因为你我没抗拒过寂寞。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雾气没落，缘起缘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后来适应冷暖和曲折，因为你我的心永远炙热。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雾气没落，缘起缘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生活热心空就沸腾着，我不去想到那一天璀璨定格，只要沉默之间我们一起唱和最感动的时刻。当我有话要说，总有人听我说，当我迷失路途中，你为我断后。转过几圈地球，转眼几个年头都过。 妈妈有唱好多歌俾你听嘅系咪啊？ 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 系啊，唱俾你听嘅歌。我将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有周华健嘅。 系啊，嗱，今日母亲节咧，就我哋想同大家研究一个问题咧，就系 咩问题啊？ 系好多嘢都好歌颂，好赞妈妈噶啦，咁啊听好多啦。但系如果我哋真系翻去最现实嗰度。究竟你又有几听你妈妈话呢？ 哦，听妈妈的话。 是啦，即是所谓听妈妈的话呢，就唱是多的。 嗯。 做不做到呢？特别不是讲话妈妈叫我做那份工我做不做，不是讲这些啦。 嗯。 即是如果你说人生去到这些呢，拍拖啊，谈婚论嫁，揀对象的时候呢，我今天跟彭城谈的时候，我们都很怀疑，就是说有几多人呢是会将呢一件咁重要嘅事呢，都係会同你妈妈，即係我哋主要讲妈妈啦，嗰个母亲节嘅话係同你嘅妈妈会分享呢，而呢个分享仲会包括就係讲俾佢听你而家拍拖嘅情况啦，我遇到嘅难题啦，我揀呢个定揀嗰个，或者我哋几时结婚嘅，咁多呢啲嘢呢，其实究竟作为仔女呢有几多呢係仲会 同阿媽講先， 同阿媽講， 同阿媽講係，即係會唔會同阿媽講咧？呢啲拍拖啊感情嘅， 係啦，你當年請問有冇即係請示過？ 喂，真係有幾係幾個經歷唔同幾個階段嘅， 係點樣 嘅？咁當然你梗係十幾歲嘅時候，你梗係密你拍拖，你想死啊，係咪啊？你梗係唔會話俾阿媽聽啦，啱唔啱先？最多係咩咧？最多係唔開 心，攞零用錢啩？ 想關咩事啊？關拍拖 攞零用錢去食飯啊！拍拖你使多咗好多喎， 所以我俾錢嘅咩？ 咁都俾个位佢扇一扇自己添，真系。唔系，咁我咪讲紧个男仔要问阿妈攞钱 咯。 阿妈，我最近识咗个女朋友咧，佢好大只噶。 唔系，我哋 A A 制嘅，系啦，咁我同平时咁嘅啫。 即系你隐瞒嘅嗰阵时。 冇。即系冇乜特别讲咯，咁但 系隐瞒恋情， 点会唔知你啊？你成日匿埋喺个房度讲电话啊，嗰啲实知道你噶啦，即系梗系有啲嘢嘅，不过唔知系啲乜嘢，但系估估下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即系冇系啦，好似要失恋啊咁样啦，类似咁样， 喊啦，佢又知你做咩啦？ 咁啊，同阿妈讲咯。 哦，你会嗰阵时就会讲啦。 讲系 啊。 唔开心啊嘛， 你帮我打个男仔个电话， 咁又冇，咁我呢咁婆妈嘅嘢嘅，咁我同佢讲讲完，咁阿爸都喺度，好似开家庭会议咁嘅。 吓，即系你系出咗事先要搵屋企人。 系啊，嗰阵时咪系咯。 吓， 系啊，咁跟住 反应系点啊？仲有冇印象？ 冇啊， 闹你啊， 冇闹嘅，冇闹嘅，呵，真系呵啊。吓，系啊，有 冇 好闹？ 好嗰啲咁样，有冇蚀底俾佢？有冇？ 好细个啫嘛，唔会噶，我哋好听话嘅，呢啲好听话嘅，依家教嘅嘢由细到大，即系唔好入男仔。房啊，唔好啊，即系要管住自己啊！ 阿女啊，你唔好入男仔房，但系你俾男仔入你间房啊！ 你阿妈冇教你呢啲嘢嘅咩？ 冇， 千祈唔好入女仔房， 碌解床 嚟噶。咁唔好行咁近啦。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到大咗啲就大咗啲就都冇啊，因为我翻咗嚟香港做嘢，所以都系讲电话，感情嘢真系就好少讲。去到最后即系要交代要结婚嘅时候，咁都冇乜特别嘅，即系冇乜特别嘢嘅。系跟住之后啦，咁啊出咗事唔开心嘅时候，咁咪同佢讲。但系我记得我阿妈同我爸爸咧，佢哋好开明嗰啲人嚟嘅，即系佢唔会闹你，又唔会成，佢只不过觉得唔紧要嘅，有啲咩喜事上嚟，爸爸妈咪一定喺度支持你。 系， 佢话我唔知点样帮到你，但系你要嘅支持我一定喺度，我一定会企喺你嗰边，即系咁简单。因为都大个啦，都三十几岁啦，嗰阵时都系嘛，咁所以佢能够做啲咩嘅咧？佢闹你都冇用嘅，因为件事都已经发生咗，所以唯有就 系 令到你开心咯。系咯，就系咁简单咯。咁对女仔当然都好紧张啦，由细到大嗰啲管教啊，教你啲恋爱观啊，一定会灌输呢一啲俾你。 例如佢有啲咩观念俾你？ 唔系唔好入男仔房，呢啲唔好单独相处。 即系最稳阵。 呢啲就梗噶啦，呢啲都一定要做啦。我记得佢嗰阵时都有讲过，即系譬如话要一齐读书系啦，大家要互相支持啊，拣个男仔大过你啊，会锡你多啲啊，呢啲都有讲嘅。 系，我就 系啦，你咧系啦， 一路我就好少 有冇分享呢啲咁样拍拖事啊？ 冇噶啦，因为咧相对我系咁谂嘅，男仔咧你可以挤得耐啲啊嘛， 挤得耐啲， 我哋真系好似啲好似咸酸菜咁样咧，你挤好耐都唔会变噶嘛，所以咧阿爸阿妈咧佢未必会好心急咧，即系唔会对女咁样咧好心急就不停问你几时拍拖啊咁样，我谂咧好少男仔会俾人咁问噶嘛，除非你已经可能三十几岁啦，哇做咗十年嘢啦，但系完全连一个女朋友都未试过，即系带翻屋企嗰啲佢哋惊啦，嗰阵时冇嘅。咁同埋我又虽然我都搞到成大学，我先至即系追到我老婆噶嘛，咁但系起码去到大学，其实对好多家人嚟讲咧，都唔系太耐嘅事。 唔系，其实我觉得系好放心添啊，因为佢仲担心你中学生不应谈恋爱，系啊，越担心啊嘛。 咁所以冇嘢，同埋我又醒，我主动即刻带佢翻去，我又好快地咧，即系食得咁上下饭， 咁乖嘅。 系啦，即系好想炫耀啊！好似想话俾人听咧， 我 搞掂咗啦咁样。佢又好少问嘅，不过我唯一记得咧就系中间咧，譬如中学嘅时候，咁你梗系有几咁即系嗰啲单恋啊、暗恋嗰啲好多噶嘛。咁你梗系一样都唔同屋企人讲啦， 系 绝对唔会咁做啦，系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候，如果嗰啲相咧收埋女同学张相嗰啲咧，好似一次俾阿爸望过噶，系啦，佢又喺度即系 边个嚟噶？ 系啦， 好好记得咁埋嘅， 系啦。但我系完全冇谂过要同佢分享呢啲嘢嘅， 系 啦，你系绝对唔会想同 你唔会同阿爸妈讲噶嘛？就系你十几廿岁嘅时候，因为你觉得你都唔会明噶啦， 系 咪秘秘密密收埋噶嘛？讲一定你唔中意噶，啱啱先？ 系啊，咁我唯一试过咩咧？就系似你头先嗰个经历咧，中间出事，咁我试过即系同我老婆呢个 咩情海翻波小白龙咁样咧，好大件事噶。跟住咧，我好有印象咧，就系、是、阿爸妈嗰啲咧，日日车轮战咁样咧，就会揞你啦，就会同你讲话做乜嘢要咁样啊，唔好咁样嗌交啦。 翻佢啊，咁样 系啦，好多呢啲嘢噶。嗰阵时我家姐仲夸张啊，写封信俾我，你知唔知啊？ 哇，咁好啊！ 佢直情佢唔知点同我讲， 佢唔知点开口， 佢就写一封好厚嘅厚过沓税单咁样咧，跟住摆喺我床下底咁样咧，然后即系话你自己睇啦，细佬嗰啲啦。 你屋企人好锡你啊！ 系啊，但系就。 个表达方式大家就唔同啦， 系咯，好尴尬啊！你觉得好似即系同屋企人讲呢啲嘢咧，所以点解我哋今日喺母亲节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好想同大家倾嘅就系、是、有几多家庭咧系可以将呢啲爱情嘅事咧攞出嚟讲嘅咧，仔女主动讲，阿爸阿妈特别系妈妈啦，又会主动问啊，同埋如果你哋真系咁样倾嘅时候咧。会灌输啲咩观念嘅咧？譬如彭程讲嗰样系最基本嘅， 系 唔好蚀底俾人。 系啦，咁佢又讲好多古仔俾听，嗱，边个个女系咁啊，乜乜物啊 ，Auntie 啊，咁样，即系嗰系咪有呢啲咁样咧？都系咁样做法咧。 系啊，特别我哋都想问下啲妈妈咧，你会唔会由细到大咧？佢唔主动讲。但你主動揞咧，可能你見到個仔或者個女咧，誒識聽你講少少嘢咧，就不停可能會講就話嗱，第時識男仔啊，千祈唔好好似揀你阿爸呢啲咁樣啊，係啦，即係會唔會由細到大已經講呢啲咧？嗱，唔要揀呢啲啊，嗱呢啲咪辛苦咯。啊！唔读书啲辛苦啊，大个唔好识呢啲男仔啊，咁样嗰啲 系会唔会呢啲状况多唔多嘅咧？你几时开始会同阿妈讲你嘅感情事咧？ 系啊， 打嚟倾下。 系啊，嗱，母亲节你而家就送花俾佢啦。咁究竟你哋嘅关系会唔会你收花会话埋俾阿妈听？阿妈有男仔追我啦，咁样。 系会点会打嚟分享1872388咁啊！欢迎你打电话嚟今日同我哋倾下母亲节。 母亲节同你仔女嘅爱情故事。 五百名曾经到过夜店嘅人士做病毒测试。又呼吁到过呢啲夜店嘅人士自我隔离。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内陆，与其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逐渐向南移近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嘅海域嘅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系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稍后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在港岛区太古城道去北角方向近二日居一段多车，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鲗鱼涌公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油麻地碧街有道路工程，介乎砵兰街和上海街之间一段的碧街现在是临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轻谈浅唱俾日天嘅节目主持子龙。我个女女珍宝珠出世无奈，每次出门都相当紧张噶，所以妈妈啦会为佢做足预防措施，手套、口罩、防疫帽等等，务求咧滴水不漏，最终都系想小朋友健健康康啫嘛。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 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宜咯。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三点零七分啦，今日趁住母亲节啦，豪仔系 系冇错， 咁啊，我哋希望借住呢个平台，当然啦，同大家一齐即系请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同妈妈多唔多倾偈嘅咧，系啦，感情事会唔会肯讲嘅咧？ 系 啊，你又即系教过啦，或者受教过咧，妈妈喺感情上面有啲咩道理咧？头先我同彭晴讲咧，就话数呢个古今中外咧最有名嘅妈妈教学嘅道理咧。一定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殷素素，他临死之前揽住阿张无忌，即是他的仔啦，就跟他说，妈妈教你一个道理，是什么啊，妈妈？不要相信漂亮的女人，越是漂亮的女人，她会越容易呃你。妈妈，妈妈，咁佢就，但你谂下，呢个简直系最早嘅一个教导小朋友，将妈妈嘅爱情观念教识佢， 就唔好揾啲靓嘅女仔啦。 系啊，越漂亮的女人越会呃你啊，咁样真系好多都有嘅。跟住我再谂翻咧，譬如咧《射雕英雄传》咧，阿郭靖嘅妈妈咧，佢都有教佢就话仔啊，我哋做人咧要讲信用，系啦。佢话如果你应承咗要娶阿华筝咧，你就唔可以咧就要再拣阿黄蓉噶啦咁样。佢话我哋做人真系要有骨气，唔知乜乜咁样。 有始有终嗰啲啦， 有始有终噶。我都发觉咧，呢啲可能系即系比较合适啲嘅爱情观念啊。好少你会促膝长谈咧，讲成个几两个钟咧。阿仔啊，你遇到咩感情事，妈妈教你。 唔系，我觉得系一种交流嚟嘅，有阵时 系啦，有阵时净系讲一句嘅啫，哇，少少地，总之同你讲话，即系如果到而家咧，阿仔我教你啊。玩还玩，食饭屋企啊，即系系咪呢啲咧？ 哦，我觉得可能都有噶，尤其是嗰啲真系成日走去玩嗰啲啊，差唔多啦，系嘛？唔好害，唔好搞到啲女仔唔开心啦。 如果你咁样， 小猪个妈会点样系嘛？ 咁你不如话会唔会而家啲阿爸阿妈会教个仔就系、是、阿仔啊，拣女朋友咧，或者拣老婆， 系 拣个你有钱过佢嘅。 揀个老婆，揀个你有钱过佢嘅， 系啦， 即系唔好揀个有钱过你嘅， 系啦， 就冇拣个女仔有钱。 你俾佢一张无限额嘅信用卡嘅时候，你都可以豪气啲。 阿妈，咁你咪谂住加啲家用俾我啊？ 系啊，喂嗱，所以真系1873188咧，我哋真系好想问下大家咧，你同你嘅妈妈，无论你系仔定系女啦，你同你妈妈咧有冇倾感情事嘅咧？你自己嘅感情烦恼啊？识咗男仔，识咗女仔啊？你几时会同阿妈讲咧？而你通常得到嘅回应系点咧？因为我哋好惊咧，就系咪个个阿妈都系公屋潮民嘅阿妈咧？不知会唔会 唔好揀佢啊，养你唔起啊，挨死你啊。 係啊，即係可能我哋睇呢啲影像嘅印象太深刻啦。嘩佢唔话俾阿妈听啦，佢一阵为难我男朋友或者为难我女朋友点算啊。现实系咪咁嘅呢？你会讲你得到嘅结果系点样，啲阿妈都可以主动打嚟呢，就係话如果你啲仔女真系同你倾心事咧，你用咩态度对佢？ 系，尤其是如果呢啲感情事，你敢唔敢俾意见咧？因为有啲人即系有啲父母都会觉得，呢啲系佢哋仔大仔世界嗰啲，唔应该俾咁多意见系啦。 系啊，我一俾意见，我又叫佢分手，咁点算咧？ 系啊，有时你真系觉得唔得啊，点都系唔得噶嘛，啱唔啱先？即系唔系好顺眼啊？呢啲情况即系多唔多？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哎呀，爸妈讲嗰啲感情嘢唔啱啊，好鬼老土啊，你 好老僆啊， 好僆噶啦，系咪咁样嘅咧？系啊，大家有冇互相即系再交流一下嘅咧？ 系啦，嗱，打嚟1872388，1872388。 好，呢个时间我哋又听下歌先啦，好吗？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我都揾翻只歌出嚟先啊吓，系啦，冇错。咁啊，趁住阿豪仔今日就呢一个母亲节啦，咁啊，其实母亲节嘅歌都真系有好多好多噶。 其实如果你话我哋揾所谓嗰啲正路嗰啲歌咧，就好多嘅。我真的爱你啊，头先世上只有啊，好多呢啲嘅。咁但系今日阿彭成日拣咗呢一首咧，就。特別啲 嘅 噃， 呢個特別啲係啊，呢隻歌其實之前我哋都有播過嘅，咁啊屬於咧Spice Girls 嘅 Mama， 咁呢只歌好耐噶啦，其实九七年嘅时候噶啦吓。只歌大概嘅系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同埋嗰个背景系啲咩嘅咧？你知好多歌，好似阿豪仔你所讲，歌颂嘅有好多。咁但系人嘅成长阶段里边咧，你同屋企啊，同妈妈之间嘅关系咧，细个时可能你真系成日都黐住妈咪啦。大个咗，尤其是咩咧？去到反叛青春期嘅时候咧，系好多冲突噶。你系会觉得咧，阿爸阿妈讲嗰啲嘢咧，好唔啱啊，好唔顺眼啊。大家好似嬲爸话我唔会信我爸妈讲嘢嘅，我梗系信我啲 friend 噶啦。呢个大概咧就系将当时嘅呢一种嘅感受啊，呢个阶段啊，作为女啊，作为仔女嘅感受咧，就表达。如果你有一个青春期嘅细路仔嘅话咧，你听呢只歌嘅时候咧，可能咧你就会更加明白，有共鸣啊，听少少啊，系嘛，跟住翻嚟可以都同大家一齐讲下。而家佢哋个个都做晒妈妈添啦，都已经系咪 ？Spice 妈妈 系啊，Spice Girls 变 Spice Mom， 都将呢一只歌送俾所有嘅母女啊，系啊，尤其是。翻嚟都讲下呢一只歌先咧，系啊， 呢只歌其实咧都真系，我觉得有别于一般我哋听母亲节嗰啲歌。 嗯， 一般母亲节嗰啲歌咧，一般就好泛泛地讲话啊，妈妈辛苦你啦，我要报答你啊，就其实完噶啦，系啦。但 系 呢只歌， 嗯， 其实佢开头系等于话俾你听，我曾经我系好唔好误会你好多。 系啊，啱啊，冇错，因为咧佢已经第一句就话啦，she used to be my only。enemy 系啦，佢以前系我敌人嚟噶吓，即系好似真系咁啦。反叛期嘅时候咧，即系你知啦，个人一改变咧，阿妈对你好多管束啊嘛，又唔俾你去呢度，又唔俾你去嗰度，去到佢就跟住你添啊，佢仲捉你添啊。 所以我觉得去到 enemy 咧，其实你就咁听好似好严重，但系其实好多人都会不自觉喺青春期嗰段阶段咧，妈妈成日阻住我啊。是啊，所以即是第一句都已经就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我真的当了你，我没有当过你的朋友。 是没错，是啊，你又不给我去这里，又不给我去那里，又成日在跟我吵。但是呢他说我其实都不是故意， I didn't mean to be so bad。是啦，咁佢话但係佢諗返转头喎，佢话我冇諗过 ,I never thought you would become the friend that I never had， 我冇谂过你会成为我嘅好朋友嘅、哦。 外国人就会好容易就变咗话妈妈、爸爸妈妈变咗朋友咯。 即系话以前有好多唔同嘅误会，但系估唔到而家回想翻起嚟嘅时候，咁就竟然大家都会原来真系好好，我开始明白你啦。佢话谂翻起当时，我都唔知点解会系咁，点解我会点解你会受到咁多我对你嘅误解啊？ 嗯嗯， 成日都好似好唔明白你咁样嘅。 系啊，咁所以跟住就好似你讲咧，年代唔同咗啦。我而家可以用我嘅眼嚟望翻你当日睇到嘅嘢咧，即系其实等于我哋话将心比心。 嗯， 系啊，其实越嚟越容易理解嘅系啊，即系譬如可能你而家大啲或者做埋妈妈。你可能就會話：我中意明啲嗰陣時，你唔俾我夜翻。 係啊，因為我而家都唔會俾我女夜翻。 係啊係啊，你即明，或者可能當我女受咗傷咧，唔一定要做咗媽媽啦。可能哇，即遇到啲衰人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會容易理解咗媽媽嗰陣時，你叫我唔好揀佢，我嘅終於都明啊。冇晒感觉嚟噶，真系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即系系啦，可能你又会觉得即系世界上面其实最了解我嘅人系边个咧？咁可能连我自己都唔知道，但系我身边嘅亲人，即系我嘅妈妈，对我嘅了解系最多，所以佢话你系我最好嘅朋友，妈妈。 呢、這个你觉得中国人系咪难咧？即系。 咁樣做。你聽下我哋中國人嗰啲媽媽歌咧、 嗯， 全部都唔會話咧媽媽靚我朋友， 嗯、 即係好少會講到咁樣，永遠都係要即係尊敬啊、報答啊， 係係係啊，呢少少 真係 都係嘅文化。 報答係我哋永恆嘅一個主題嚟㗎、 嗯， 即係冇法解釋咁可報盡親恩 啊， 啊 我哋要孝順。 係啦、啊，望著你講啊，濃於水咁樣嗰啲、 嗯。 但係譬如呢只 Spice Girl 呢一隻咧，佢有冇乜講報唔報答喎、啊？但係佢最想就係變成就話。我已經理解了你了、 嗯、 你是我好的朋友。 是我都很爱你的。 他是 是的当时很不明白你听不入耳的说话。但是你讲的每件事即是经常咦我我啊。但现在就知道呢其实你每件事呢都对我好的。 嗯、 我所作所为当时我又没有什么责任。所以现在可能即自己年纪大了做了妈妈之后有人生经验了就明白妈咪到底究竟讲、当时的、做法说话到底是什么咯。 同埋呢我现在呢即虽然都是做了几年老豆那么大把啦但呢我开始呢、有一点那个感觉呢就是我都宁愿个仔呢他、 嗯、 当我是好朋友， 好朋友 就唔好咧，就话我要孝顺爸爸咧，即系当然 我哋呢一代唔同 啦。因为点解咧？我真系谂到啊！如果你净系识得话咧，我要孝顺我父母嘅话咧，可能佢就真系会嘘寒问暖做好多嘢嘅，但系佢有嘢未必同你讲。因为咧朋友先至会 share 到心底话咧，但系如果佢只系当你一个好尊敬嘅人，佢、 嗯、 就真系咧咩都对你好啦，保护你啦，但系佢唔会再将佢成长生活里边遇到嘅嘢咧同你讲啊、 嗯。 但系如果佢话咧，我当你系好朋友咧，咁其实差好远个朋友就真系会喂老豆，哎，同你讲啊，屋企有啲咩唔开心啊，哎，翻工有啲咩。差好远喎，咁同埋咧，你谂下，佢如果肯做你嘅好朋友，同你讲呢啲说话之后咧，咁佢点都唔会对你差噶，你又好少会当你好朋友，即系跟住兜把冚你噶嘛？ 唔系啩？有啲有时朋友喂，我冇钱啊，老豆， 咁都冇办法啦。如果佢本身冇钱嘅，都孝顺唔到你啦，系咪先？我开始都觉得，如果可以做到咧，同你嘅屋企人做成好系一个好朋友咧。 嗯 最高境界 啱嘅，其實我諗即係父母啦，當然呢一種即係身份啊、關係啊等等咧，即係係咁噶啦。但係咧，你同你仔女之間嗰種互動咧，其實真係隨住佢唔同嘅階段，或者你自己唔同階段，即係都會變嘅。咁啊，我好開心聽到你講話，即係做朋友，有時唔到你唔做朋友嘅、 嗯嗯， 因為你太爸爸或者媽媽蹲起個 款 嘅話咧，佢去到有時即係大個咗，佢有自己嘅想法嘅時候，你根本就唔可以用呢種方式同佢。相处，如果你想继续同佢相处嘅话，但系你都要换一种方式咯， 系噶， 系啊，自己都要识做咁样先得咯，真系。 系啊，呢个就系 Spice Girl 嘅 妈妈。咁啊系啦，如果大家好朋友系咩都讲得嘅啫， 梗系啦， 吓、啊、 会唔会事无大小， 系 母子母女，可能佢都会将啲感情事就同我妈妈分享啦吓， 系啦，咁啊问下我哋嘅听众啦， 系 啦，18723888，冇错， 18723888咧系咪梁太？ 陈太， 阿陈太， 陈太啊 ，hello， 陈太，母亲节快乐，陈太， 母亲节快乐，咁 话 系啊， 你系咪曾志豪同埋阿彭晴？ 系啊， 系啊，我系彭晴啊， 系啊，我首先祝福你哋个工友都 开心， 同埋接电话嗰个咧都系。 系啊， 身体健康 系 最紧要，健康第一吓。 好啊， 系啊， 哥好靓仔。 系啊，我讲咧，依家啲人唔同噶啦。 嗯，啲人唔同系。 所以点解会搞到呢个天意会整到咁大单嘅嘢咧？ 哦， 因为啲人个个已经走错咗路啊，咩都 啲 思想又错咗啦。 系啊，点样啊？ 乜嘢都错咗。 系。 依家差唔多叫你啲人咧，就系闭门思过。 系， 嗯， 即系唔好出去求救亲， 系啦，冇错啦， 即系夜夜笙歌蒲太多， 系啊，所以今日个仔话妈咪去边度食啊，我话唔好啦，今日好多人出去嘅， 系啊， 我话平时食就得噶啦， 嗯 ，OK， 系咪先？我话 唔制啦，我话 多唔多见你噶个仔，又同正嘅同你一齐住啊，陈太。 多见噶，多见嘅。 几大个啊？ 啊，个仔啊，个孙都廿几岁。 哦，好方便。 系啊，大多个廿几岁，细嗰个就十几岁。 喂，你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先？喺你个仔咧成长过程里边咧，佢会唔会将佢嗰啲拍拖啊、结婚啊、任何嘢，系啦，嗰啲嘢冇同你主动讲噶？ 哦，我叫佢噶，我仔女都系噶，我一个仔两个女。 哦 ，OK OK， 我话嗱，你识到朋友，一定带翻嚟俾我睇。 系， 嗯嗯。 吓、啊，普通 佢哋咧， 普通朋友又得咩得噶系嘛，同学都得噶嘛。 佢有冇咁听话？ 系咯， 有 有啊。 个人是唔同噶，啲人同依家系真系唔同噶。 你记唔记得嗰时佢最早带翻嚟系读紧书定系点样噶？ 做嘢啦。 做我做嘢先带翻嚟，咁 哦，佢好细个出去做嘢噶啦，十九岁出去学嘢噶啦。 哦 ，OK OK， 我话你听，真系噶。嗱嗱，最初我哋咧吓，即系讲我哋结婚咧。 嗯嗯。 我哋真系讲心嘅，唔系讲金嘅。 系， 我话你听，依家啲人咧就鱼塘冇水就鱼难养。 系， 你男人冇钱咧，佢又出去做，佢出去做咩人都识得到噶，啱唔啱先？ 系， 系嘛？最好咧，个男人出去做，女人就喺屋企窒，打、打下嗰啲家头细务。 系， 系。你而家都咁教佢哋噶？你 啊系啊，啲细路仔放工放学翻嚟啊，佢讲唔讲？佢有冇嘢讲大话，我都睇到佢噶。 哦，咁 如果你妈咪出去做嘢，你知唔知啊？你都唔知啦，系咪啊？ 如果我系咪先？即系佢嗰间管教， 啲细路仔系唔同嗰啲性格。 系系， 老实讲啦， 屋企睇住。 我嫁女，嗱我嫁我先生嗰阵时咧，系即系我阿爸就话，嫁女啫嘛，又唔系卖女。 系， 嗯嗯， 连埋扣仔鞋。衣仔裙都是二千元、我告诉你 扣仔鞋和衣仔裙、这个真是一个年代的记忆、 现在我嫁女都是、我任去封、她说、个个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大女婿、我大亲家说我两个女都是任去封的 哦，喂喂，嗱，逐样嚟先，我就好有兴趣想问一下，譬如你咁有一种教育嘅谂法啦，咁譬如你对你个仔咧，你有冇好快地同佢讲话咩？要拣个记得要细过自己几多年嘅女仔啊？要拣个唔知点点点嘅条件嘅女仔， 有冇讲呢啲噶？我呢啲唔需要咁嘅，要睇下佢即系点讲啊？即系 O 唔 OK 啊？咁有啲人即系夹唔夹都有噶。 哦，即系反而又冇乜呢种要求，因为我哋咧，我同彭晴成日我哋听我哋嗰代啲爸爸妈妈咧，都系会咁讲噶。阿仔啊，你拣女朋友记得拣你要细过佢嘅，佢要细过你嘅，系啦。跟住同个女讲咧，就话拣个老公大你七年 嘅，有冇呢啲咁样噶？ 你有冇呢啲啊？ 嗰阵时咧，我话你听啊，嗰阵时啲古老头脑咧，起码男仔大老婆十年咧。你就矜贵啊，你个老婆矜贵啊， 系啦系啦， 咁你有冇咁样教佢哋啊？ 系啦，你有冇咁样教女啊？ 我就咁样，佢知道我哋咁样噶嘛，系嘛？嗱，阿爸大我十三年，我话你听， 咁你跟 我女嘅，佢当我女，我叫佢做老豆，又叫我做妈咪。 系咯，咁佢有冇照跟啊？即系可能你个女结婚未啊？ 都系大几年咯，佢梗系冇理由咁乜嘢噶嘛，系咪？唔会好似嗰阵时咁噶啦，依家咁嘅。世界变晒得噶啦，依家啲嘢。 但系佢识男朋友有冇即系带翻嚟俾你睇下，或者你有冇俾啲意见佢啊？ 咁你又冇讲好多说话俾佢哋听啊？ 系啊。 哦，咁啊冇咁多嘢，系嘛？唔使咁紧张嘅，话你听啊。嗱，话你听啊，老公又好，仔女又好，当朋友咁就得噶啦。 当朋友。 哦。 话你听，唔使咁紧张噶。 系。 真噶。 嗯， 你越紧张咧，佢系越麻烦噶。 咁啊，咁样先有偈倾啊嘛，同埋。 所以其实你都相对嗱，我哋觉得咧，系啦，其实你嘅谂法咧就有好多嘅即系道理嘅，不过你就好少将佢摆落你啲仔女度，你又放佢哋多啲系嘛？ 等佢哋自己发展。 系啊，我等佢自己自由咯。 系。 咁而家 你又唔好去咁夜翻去，佢如果譬如话佢嗰晚饮啊，同埋即系夜翻咧，咁样我要等到佢翻嚟，我先瞓觉。 你个仔定女先？ 你都等噶？ 仔女都一样噶。 仔女都等嘅，唔系呢个 老公都一样噶。我好怪噶，我啲性格就我话你听。 咩？但我听好多人用呢招咧，佢唔使闹噶，佢净系咧翻到嚟，可能阿仔阿女咧两点钟翻到嚟，我妈仲喺度噶。 哦，唔紧要啊，我等等你翻嚟，我咪瞓觉咯。佢唔闹唔问嘅，但系结果咧，个仔同个女咧，每次都系咁样咧， 自动自觉早啲翻、啊， 自动自觉，因为佢话喂阿妈，你次次都等我，咁即系唔对路、啊。佢又反而 咁啊好咯，咁啊佢唔会去夜街咁多嘛。 系啊，佢又唔使闹喎。系咪先？我冇嘢啊，你翻嚟咯。 佢去饮都如是啊，咁我都要等埋佢翻嚟，我先至瞓得觉，先即先安乐噶自己，真噶。 喂，嗰啲有冇咩教女嗰啲咩唔好咁早泄底俾人啊？嗰啲咧会唔会教定噶？或者同个仔讲喂唔准你嚟哦。 系啊，有提噶啦呢啲嗬。 会噶，我啲仔嗰啲咁啊吓，我话正经啲嚟啊，唔好玩人啦。 系啊，即系用呢个说话噶，唔好玩人啊呢句。 梗系啦，系嘛呢啲嘢即系唔好啊嘛，系嘛大家唔中意咁样嗰阵时就麻烦啊嘛，系嘛要做朋友。 明白明白， 系 啊， 系啊，咁啊你自己个。个 face 都冇咁好啊嘛， 啱嘅，所以搞得好啊，陈太。 系啊 ，thank you。 都算安乐噶啦，嗯，啊，祝福你哋吓， 身体健康， 健康最紧要吓，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所以我哋成长嘅时候，都总唔少得有呢啲教养嘅说话，系咪啊？ 我中意呢个好霸气嘅，就呢个爸爸，唔好玩人哋啊你。 喂，你阿妈咁同你讲噶，一八七二三八八， 系啊， 打电话嚟一齐同我哋倾下啊嘛。 有冇同你妈妈倾感情啊？ 我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寂寞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点都要唱下呢一只歌咁先得嘅。 圣诞节一定要听圣诞歌， 系一定要听真的爱你，系啊， 哦，即系永恒经典啊。 系啊，冇错。咁同阿妈会唔会倾下呢啲感情事啊？阿妈有冇介绍啲对象俾你识啊？你肯唔肯要啊？ 系啊，阿妈真系可以打嚟讲下，究竟你会俾啲咩爱情建议你啲屋企人嘅 咧？系咯，一八七二三八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半召开记者会，预料会公布本港再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为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和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将会出席。有网民发起下昼到尖沙咀等多个地点，在佐敦道和弥敦道交界有警员截查两名女子，其中在一人身上搜出多个护目镜和手套，并警告他们不要参与违法行为然后放行。而在尖沙咀码头，大批防暴警察到场截查，有人被带上警车，也有人高叫反对警察的口号。警方广播警告在场人士违反限聚令，要求他们离开，又呼吁正在直播现场情况的人士

好啦，翻嚟啦，我哋啊3:36啊，继续热辣辣啦，31度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 喂，如果讲到热辣辣嘅吓，咁当然就要讲呢单新闻啦。呢单新闻嗰日出街嘅时候咧，啲人都话哇。无论立法会里面打到几轻轻含含，啲人都系会睇咗呢单先。 系啊，真系好震撼啊！我真系睇到嘅时候，真定假啊？ 系咯，你知我睇嘅时候，我都话我唔系真定假，我话咦，我唔系记错咗，佢哋唔系啱啱结婚嘅咩？定系我睇错咗咧？ 其实唔系结咗好耐啫， 系 14个月啊嘛。 系啊，咁啊，即系当然系讲紧阿娇同埋佢老公嘅呢一单离婚嘅事件啦。咁啊，哇！呢单咧，即系你有冇发觉有样嘢真系越嚟越黑仔嘅？我哋连续咁多个礼拜， 系啊， 都有一啲系同娱乐圈嘅名人咧，一系、 啊、 就偷食，一系、 啊、 就即系其实都系偷食啊、劈腿啊呢啲咧，全部出晒嚟嘅。咁、多个礼拜，台湾有本地嗰啲电视嘅艺人有，咁而家嚟到呢、一个 咁啱夫妻的世界系咪？ 夫妻的世界又仲喺度做紧，系咯、啊？究竟想点咧？嗱、然后你而家又嚟到呢、一个即系阿娇嘅闪电离婚事件。所谓闪电离婚，其实又同佢闪电结婚又有相提并论嘅。 系咪闪啊？都闪嘅，快 系 啊， 都系几个月就话结婚啦咁样，好似又识咗，系啦。咁嗱，又系嗰句啦。啲娛樂圈嘅嘢咧，我哋又唔知細節喎。不過如果淨係睇花邊所有人報道翻嚟嘅消息嘅話咧，好鬼傳奇喎！佢哋嗰啲新聞 傳奇啊，傳奇意思你講佢哋 嘅原因啊，即係所謂離婚嘅原因咧，好鬼得意喎！而家你睇完之後咧， 好多講法嘅喎。 嗱，有啲咧，即係我覺得最巴閉嘅就係、是。有个承认就话有封口令嘅，就话本来 因为签咗协议啊， 系啦系啦，即系本来有啲就话要有封口令就唔讲得，离咗婚啦，咁结果又爆出嚟啦，咁你突然间就发现，哇！即系名人嘅世界同我哋真系唔同嘅，有几可普通打工仔会有呢个封口令啦，分咗手唔准同人讲噶， 系咪即系同一样，即系同一般我哋所认识嘅合约一样，一个协议一样咯，咁我合约叫你系啦，即系分居协议叫你唔准讲， 冇错， 咁就要。尊重翻嗰个合约精神咯，正所谓 合约精神， 系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有啲似嗰阵时嗱 ，Twins 嘅另一位成员阿 sa， 系 咁嗰阵时咧，亦都系令佢跌晒眼镜，就系乜原来佢哋结咗婚， 系， 但佢结婚之后直接出嚟同你讲，我哋分开啦， 系啦， 咁所以即系 好戏剧性啊， 好戏剧性， 啱啊，咁啊今次更加都戏剧性，就系呢几日有好多啲。傳聞啦，咁啊當然又係寫好大段嗰啲，喺網上嘅，係啦，又係千字文啦，去講翻有好多事啦，等等啦。我哋旁人就其實真係我哋唔知發生咩事，係好難去理解，只係覺得嚇乜咁快嗱咁樣，係啊，發生咁多事嘅咁。 但如果咧用旁人即係俗稱旁邊可嘅角度咧，首先有第一個問題咧，我哋真係要考慮嘅就係當咧即係分手又好，離婚又好咩都好咧。其实呢怎样才能够不会被人觉得呢我是在这里伤害着或者督爆着我的另一半的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问呢譬如、开头大家看的时候呢他们两个都很少讲话的嘛、但是就说医生就说呢他就写了一篇千字文、然后呢就其中讲就说我下世都还想再娶你的、开头的人第一眼看就觉得说、很心情啊很心情啊这样那怎知呢就有第二些所谓八卦那些的角度就会说佢咁样讲啊，其实咪即系话个女嘅唔好咯， 系啊， 我下世都会再爱你，咁即系仲要加句话，他不爱我啊，咁我咪而家即系话个女嘅唔爱我啊，即系而家系攻击紧个女、啊，哇，跟住我即系作为旁观者咧，你就会觉得。咁即係咪咩嘢都唔講先啱嘅？ 其實一般嚟講，都係唔講噶啦，係咪啊？即係如果你頭先講話俾點啊分手嘅時候，即係大家有體面啲係咪啊？ 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唔好俾人覺得哦？你原來係咪你話 你冇辦法嘅？你公眾人物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唔覺嗱，第一呢件係私事啦，咁梗係兩個人嘅事，佢哋自己搞掂噶啦，啱唔啱先？都點都唔關我哋事噶啦。第二就係、是就算你講嘅話咧，即使你鬧。闹爆对方咁梗系唔好啦，系咪？嘅感觉上，即系佢有 小猪嗰个系另一个典范， 唔系系啊。咁但系即系，但系你一闹件事出嚟，就俾人哋有咁嘅感觉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嗱，你讲好说话嘅话咧，你又会另一个感觉，觉得 又俾人哋讲 系啊。除咗你咁好嘅，咁使乜唔一齐啊？ 唔係你唔係，一嚟可能會咁啦，二嚟就話，咦佢咁好，證明嗰個衰咯。 係咯，咁點解要咁樣做咧？係咪？所以即係係藝術嚟，好難講，即係唔講係啦。 咁但係唔通話我決定下世唔再娶你啦？咁又變咗。 咁你唔使講呢句嘅係咪啊？ 嗱，咁所以幾慘啊！我突然間發覺咧，如果你同人講話，我下世都會再娶你，哦，證明咧男嘅情深一片嘅，一定係女嘅衰。 睇嘅唔啱啊，係啊，所有嘅控訴都係個女噶啦，肯定。 係啦係啦，咁點算咧？咁如果我係女嘅，我咪又要出翻一篇文出嚟咧？ 你真係好好啊！我下世不如先，我都愛你。但下一世、啊、有啲咩事留翻下一世先讲啦。 即系咧，你会见到就好似互相都要咧，将嗰、那个 越黑 要自己做好人啊。 咁你梗系想做好人噶啦。 即系而家好似搞到要两个人互相做好人，咁你好快就见到第二粒花生系咩呢？就系、是大家有嗰啲 PR 攻防战咧、 嗯， 开始咧就出晒嚟咯。点解呢？你就咁睇嗱，都系站在一个咧我哋唔认识内情嘅角度去睇嘅话咧，你会见到而家嗰个攻势咧，似乎想描述个图画咧就系、是、女嘅咧就嫌男嘅唔够有钱， 嗯、 女嘅咧。就唔再爱佢啦，唔知点解女嘅咧又呢样嗰样咁样咧，全部都系咧女嘅出发， 配唔起佢系啦， 系啦系啦，全部都变成咁、哦。咁、相反咧，关于男嘅负面新闻咧，暂时得一篇啫，即系喺攻势上面就话唔系，明明佢劈腿、哦， 系 啦出咗嚟、哦，嗱，所以你话几咁刺激咧？即系公关嘅你攻我守嘅策略里边咧、嗯，暂时就以男方嘅攻势咧系较多嘅。钱啦、啊，唔爱我啦、啊，即系连夫妻唔协调都讲埋出嚟。 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系咪即系发生紧啲咩事？我哋真系唔知噶嘛。 所以我就 咁再加埋，咁再加埋，其实即系如果有啲协议，佢哋自己之间系签咗，咁就系应该就唔讲噶嘛，系咪先？咁点解会咁样咧？爆咗出嚟咁咧，叫做所谓。 都系嘅。 系 咪？咁但系如果我哋 有啲咩阴谋啊？系咪啊？有啲人又会揣测噶咯噃，咪想出名啊？即系吓个男嘅等等嗰啲。 其实都好出名噶咯。都唔需要再出名噶咯，我認真諗。 好多好多八卦嘢，總之。 因為其實本身你同佢結婚已經出咗名噶啦嘛， 嗯、 你唔需要再透過呢樣嘢嚟，即係冇得再出名更多啊！佢本身已經係咁噶啦。 唔係，但係算啦，嗰啲係啦。 係啊，所以我都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你話咧，望翻其中一個咧，所謂佢哋談論嘅八卦主題咧。 嗯 就同個收入有關嘅、 嗯， 而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即係我哋都幾值得喺我哋一般嘅普通市民生活裏面咧，係攞嚟談論嘅，就係、是、啊，究竟門當户對嘅重要性係咪真係生死有關嘅咧？ 嗯，因為好似話佢哋爭得太遠個 level 係嘛？ 係啦， 雖然就係一個醫生係嘛，都其實收入都不菲㗎啦，好老實講都 OK 啊，都幾好啊。 係啊，又傳話唔知十幾萬咁樣 一 個月㗎嘛。咁但係因為佢中間透露咗一個細節咧，就話啊，佢哋曾經上真人 show 嘅時候咧，就接受阿小 S 佢哋嘅訪問咧，原來就話哦，佢曾經咧攞過一張咧無限額嘅信用卡咧，就俾個女嘅嚟用嘅，咁、那個女嘅就好開心啦。咁然後結果咧，嗱、這個係真人真事，因為佢節目度講㗎嘛。然后他就说当他还回那张无限额的信用卡那张账单的信息的时候呢 眼都突晒跌了地下。 是的他说男的眼都突晒然后说嗱我那张卡我都是收回。咁然后呢他就加多句就说我给你看清楚银行存折有多少钱。 你看看。 稳稳阵阵。是的。咁然后听讲话就个女的就说哦咁没事了咁样啦。就嗱为什么这个细节这么重要呢、 嗯、 他好像说给你听喂看来呢即是男同女唔好淨係話邊個高攀邊個、 嗯， 即係可能要大家嗰個消費模式、 習慣、 財力， 係啊， 至少要等清先得。 唔係嗱，但係你咁樣嗱、啊，即係呢啲嘅相處都係一種相處裏面大家唔同嘅 適應 嘅 係啊， 係啊，即係呢啲唔同嘅方式啦。咁、啊、如果你係了解到對方嗰個狀況、那個經濟嘅狀況嘅話咧，咁我諗你會作出相應嘅調整㗎。啱啱先，如果你真系好清楚了解，而唔系哦，我使惯系咁样，或者我悭惯系咁噶，所以你俾张卡我有啲悭惯咁，俾张卡佢都唔用噶嘛，啱先。咁可能对方做乜你唔买嘢啊咁样？但系而翻转，好似而家呢个 case 咁咧，就系我俾张卡，哦系啊，我平时都系使惯系咁样嘅，一个月都系使二三十万买手袋啊，买靓衫啊咁嗰啲。咁对方又唔知道。 即系对方 afford 唔起啊，或者咁讲，即系佢可能佢付唔起咁犀利嘅时候，佢咪会觉得唔知道好唔习惯咯。但系个问题就系呢啲嘢其实好基本嘅，即系啲使钱嘅，即系习惯啲嘢，应该就喺结婚之前系咪应该了解到噶？ 我唔系，我啲人成日话结婚前咧，嗰啲习惯全部都系假噶嘛。 喂，咁呢啲使钱嘅嘢，你平时 我攞叉食牛扒好细块噶咋？结婚前咁有几个例子都系咁噶，然后结咗婚之后，哇咁大食嘅，原来佢。 唔系食嘢可能系有时，即系如果你长时间了解得耐嘅，你咪知道佢唔系咁样咯。但系佢啲短时间啊，即系我意思嘅话，其实系咪了解唔够咧？所以连食嘢或者买嘢啊，即系使钱啊等等呢啲习惯都唔系好清楚咧。 所以咧呢度咧就真系有个好客观嘅数字咧。嗱，因为有好多嘢真真假假，我哋唔知啦。但系有一样嘢系真嘅，就系佢哋系闪婚咯。 系。 佢哋閃婚，然後亦都係啦，咁然後又閃離啦，咁佢真係閃婚閃離。咁我就見到網上面咧，真係有專門嘅一啲數字喺度計咧，佢就話閃婚咧嗰、那個離婚率係咪會零舍高啲嘅咧？係咪閃婚嗰個婚姻咧就相對起拍咗唔知五六七年嘅嗰啲嘅婚姻咧係會耐啲咧？嗱，佢就有啲 數字啊， 所謂數字，不過其實佢又冇好仔細。據講喎，佢話閃婚嘅離婚率咧係會高達65%嘅， 嚇 誇張到咁樣。不過因為其實呢篇佢嗰個新聞報導又唔夠權威啊， 嗯， 佢冇一個出處咁樣咧。咁但係究竟呢個算唔算係符合我哋嘅概念咧？佢話閃婚嘅同離婚率高係有關嘅。咁佢話有幾個原因嘅，佢自己覺得佢話因為咧可能你閃婚咧，你了解家庭背景同埋文化衝突嘅時間就少咗。 嗯，就其實理解各樣嘢都少噶啦。 其中一樣，因為譬如你話要去到見家長咧，咁可能你兩個月正常嚟拍拖先兩個月先見家長啊嘛。嗯、但佢兩個月見家長已經結婚啦。 係。 咁所以佢話咧，其中一個可能嘅壞處就係、是、會唔會你好多嘢都唔了解啦？咁同埋就係、是、呢一句可圈可點啊。佢話咧冇咗戀愛時期嗰種咧性格分檢啊。即係以性格嚟作為一個婚姻檢查嘅呢一個模式喺度。 嗯， 嗱呢個點理解呢？即係佢話咧，如果你拍得耐啲嘅，咁、你就會經歷幾個階段啊嘛。即係好似我哋讀中史咧，自亂輕衰，你齊曬。咁但係佢話咧，如果你係頭兩三個月呢啲、即係好似好， 仲係好甜蜜噶嘛，係咪？ 就淨係得個即係興咯， 係 啦，就係全盛時期。咁、但係你冇經歷過 衰落嘅時候，你唔知道究竟大家相唔相處到噶嘛？ 係啊，我有啲同意咧。性格分檢呢四個字，因為好多時候咧，你都係話，你第一年認識佢多啲，第二年認識佢全面啲，去到第三年你認識埋自己多啲啊，因為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 係一個個人嘅檢視嚟嘅一個成長， 係啊，其實我諗有好多有愛情經歷嗰啲人都會發覺咧，同佢拍得拖耐咗咧，原來你了解自己多咗， 係 啊，原來我係中意啲咁樣嘅人嘅、自己唔知嘅喎， 啱啊啱啊啱啊嚇，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講話即係閃婚會容易離婚。 嘅 一啲嘅原因，一啲嘅因素嘅， 甚至乎你唔推到咁准咧，你唔好话闪婚等于离婚咧，但会唔会呢个系闪婚嘅一个缺失咧？ 一起去学吉他，一对黑眼圈，回梦中三暑假。以后我都冇掂过吉他，至于暑假，为求发泄出一切，流眼泪。亦无他，人人谈论我，将我当做笑话，因我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不过点都好过隔班个同学啦，报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但能够接触恋爱，亦已赚到些牵挂。我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是觉得恋爱如梦，我再不面红，但愿不再冲动，爱到入城大也分开，预计之中。然而我越说越激动，这失恋感觉怎形容？初恋难忘，初次心痛。着旧日合照，想起我在撒他娇，我得到的礼物都不算少。 仍然无电话，等于告别了吗？初次感觉到期待多么可怕。原来我恨得到一样嘢系咁辛苦噶，不过有得恨，仲有咁多恨。但能够与他好过，别要动气责怪。还是觉得恋爱如梦，我再不面红，但愿不再冲动，爱到入城大也分开，预计之中。然而我越说越激动，这失恋感觉怎形容？初恋难忘，初次心痛。始终有日想起，也有一天会为这首插曲可惜。 哇，重温翻佢哋仲系好少女时候嘅歌曲啊，有啊 ，Twins 嘅眼红红啊吓。系啦，继续翻嚟啊，同大家一齐倾下啦。系啊，冇错啊，真系咁热辣辣嘅呢一单嘢。 有啲唏嘘，即系我觉得系年代嘅唏嘘。头先譬如你听呢一只歌咧，佢里边嗰啲好多 少女啊，嗰啲歌词咧，系啊， 系啊，咩爱到成大，即系净系讲嗰啲哇，大学生啊，青春岁月。咁你而家即系一眨眼咧，虽然佢哋两个仍然都系咁即系娇艳如色，但系。你突然间都望一望佢哋嘅情路坎坷啦，即系而家当然有个别会好幸福啦，但你突然间发觉，哇，嗰份即系 恋爱嘅清单， 系啊，恋爱纪念册咧，佢哋真系都有好多呢啲创伤喺度噶咯，即系又 好丰富咯。如果你好 正面啲咁谂，系啊，即系你突然间想咗，哎呀 ，twins，、已经系咁样啦， 你都系咁上下啦。咁年紀嘅我講， 好青春過，好似冇青春過咁樣。嗱，所以咧又要同大家總結一下咧，即係呢啲所謂嘅愛情嘅離婚問題啦。頭先我哋講過，就有啲所謂嘅統計就話，喂，閃婚同離婚率高，好似有啲關係啦。係啦，咁啊又有另一個數字喎。咁佢個前提就係話咧，喂，同呢啲人結婚咧，佢話你要三思，你要小心啲咁樣。其中一個數字咧就好古怪喎，佢話咧係一個國外嘅一個網站 The Standard 喎，佢話咧收集咗一啲科學家嘅建議，科學家喎，點解會有科學家呢？佢話根據猶他州嘅教授進行嘅一個婚姻研究發現咧，18岁之前、32岁結婚之後嗰啲人嘅離婚率咧，比其他年紀嘅人咧嚟得高嘅。佢話32岁之後結婚嘅人。每大一岁离婚机会率就会多5%， 32岁， 系啊， 成熟噶啦，应该 系18岁前， 呢个我明白啊， 咁啊真系好明白啊，你咁早结婚就梗系会觉得你 成熟，系啊， 系啦，但系佢话32岁之后，估唔到就系话。嗱，佢咩叫32岁結婚之後嘅人每老一歲就會再高一啲咧？即係話你32岁，可能你有5% 離婚機會。如果你到33岁咧，就已經會多5%，即係10%。 係，咩咁貴咧？係啊， 係咯，即係你年紀越大，再結嘅婚嘅時候，反而就越嚟越高嗰個離婚率喎、咁樣。你覺得呢個年紀有冇任何？即系 32岁，而家又真系冇乜嘢。而家系好多人结婚嘅年纪嚟，老老实实。但系你话，譬如 可能系2015年做嘅。 你话不过可能去到即系再年纪大少少嘅话咧，就结唔结都冇乜所谓啊。咁样嗰啲可能就 系。我唯一觉得咧，就系你话 你自己习惯咁样，我系咁噶啦， 系。系啦系啦，如果你话要点样去解读呢个数字咧，我就谂到一个方向咧，就系、是、你年纪越大，你嘅自我意识啊，各样嘢咧越嚟越强啊，即系你嗰种。迁就别人啊，同埋要适应对方嘅嗰种嘅愿望咧，细咗好多。譬如你32，可能你已经定晒型噶啦。你突然间话我要同你阿爸阿妈一齐住 ，sorry 我唔会咯。咁如果你去到35、36，即系所有嘢都 build 得再多啲嘅话咧，咁可能嗰种争拗就更加容易啦。即系呢个系我唯一解读到嗰个理由。 就更加唔肯去適應啦咁樣。 或者係啦，即係咁睇落去就係啦，十八歲之前我哋都好明白。咁但係第二個理由亦都好容易明白。 第二個理由真係好鬼權威喎。 係啊， 佢話男方沒有一個正職嘅工作喎。 係， 但佢呢個反而少好多喎。佢話丈夫冇全職工作，嗰個夫妻離婚機會率咧係3.3%。 嗯， 就高過咧丈夫有全職工作咧，人哋嗰個就2.5%。 嗯， 呢個就3.3%。咁其實都唔係好多啫。 因為可能喺美國咧，喺亞洲嘅地區，可能個即係想法又唔一樣咯。 呢個對你嚟講重唔重要咧？ 咁有份工啊，梗係緊要嘅，即係各有各嘅工作， 係咯， 係嘛， 係啊， 大家有自己空間，其實咁樣會好啲咯，即係有自己嘅工作，有自己嘅世界會好啲咯。 係啊，喂，另一個咧就係同教育程度有關嘅喎。 嗯， 高中冇畢業嘅人士， 嗯， 就話離婚收場嘅機會率咧。又是较高的、哦、即是他说如果你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收场的机会就低一点而未完成高中毕业的人呢就有超过一半会离婚、啊、这个当然是美国、啊 嗯嗯、 那他说呢高于拥有大学学历的伴侣那种离婚率呢是超过 30%。 这个真的不知道、 啊、 反而他觉得可能读得书越多才知道怎样离婚先离、 啊、 得好、啊。 同埋咧，我對我哋中國人嘅觀念咧，就係話你擁有大學嘅學歷啦，其實你唯一可能嘅咧，就係你份工會越容易揾得好咧、嗯，你係越有條件離婚喎。 嗯， 係咪啊？即係我哋特別講女人咧，雖然我唔要你都得、 嗯， 我自己有份工，我有學識，我唔需要 經濟獨立啦，係 啦。咁啊，所以呢個有啲古怪，即係高學歷嘅人咧，佢話佢嗰個離婚數字就會越細咁樣。咁、 嗯、 啊另一個咧就好正路。佢睇唔起另一半嘅人喎、 嗯， 咁呢個咁嘅廢話， 咁呢啲係啦， 你分手啦都唔使講離婚啦， 相處唔到啦，咁樣都已經 係啊，嗱，但係跟住嗰個真係犀利啦，佢話咧就發表喺呢個咧 Psychology Today 啊嘅一篇心理學嘅文章，佢係話新婚時期太熱情嘅人， 嗯， 離婚機會率係越高， 因為佢話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啊嘛， 你覺得咧？ 嗯，都某程度上，即系对于婚姻嘅嗰种憧憬啦，我唔讲话热情啦、 啊， 即系如果你系即系 set 得太高嘅话，呢、這个期望真系太高嘅话咧，你系会好失望嘅，因为你会觉得 啊，你大家爱得好热烈啦，我唔理系闪唔闪婚都好啦吓、啊，跟住你系结婚，然之后你先发觉咧，婚后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好。好現實嘅生活咯，即係冇咗嗰種童話啊、美麗啊嘅包裝咯，一切其實都係好生活化咯。 即 係 話可能咧，如果 唔係好浪漫 咯，係啦，可能你認識到個伴侶咧，係去歐洲嘅流浪旅行團裏面認識佢，仲、要同佢三個月喺維也納，三個月喺塞納河邊。三個月喺左岸飲咖啡，後生 時有孭個背囊得咯。 然後你喺第十個月，你決定同佢結婚咧，即係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咁、嗰個失敗嘅機會咧就好高啦。 係啊， 因為到第十二個月，你翻翻嚟屋香港咧，淨係飲兜花聲嘅啫，你就冇咗頭先講嗰啲 嗰種浪漫啊， 咁浪漫。你有冇睇嗰個咧？欲罷不能咧，Netflix 嗰個咧，原來咪話其中有一 pair 咧，你係咪冇睇㗎？ 我有啊。 佢話其中有一 pair 咧，就係嗰個即係黑人嘅男女啦，係 啊， 係啦，原來咧。新聞話咧，佢哋雖然打到好火熱，但出翻個島之後咧， 就冇一齊啦嘛， 分開咗， 係咯， 係， 所以唔可以淨係睇表面嘅， 係啊。 第六種啊，中意冷戰嗰啲人啊， 都好合理啊， 都合理啊，係啊， 係啊。嗱、所以即係嗱，呢啲其實都係講一個大範圍、大指標啫。其實去到最尾咧，好老套講嗰句。边有圣经俾你跟住做噶？ 系啊，个个都唔同噶嘛。啱啱先一本经书真系读唔到到老嘅、 啊， 但一个阿妈咧肯定咧就会系你阿妈，永远都系你阿妈嚟噶。 哦，即系话老婆可能会走，但系阿妈永远唔会分。 系，所以几时都要锡阿妈，知唔知？ 锡你阿妈啦，好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